荣耀。两个大字在电子屏幕上闪耀着，无论过程怎样，比赛都会只走向一个结果，胜负。这一局胜利属于星星的乔一帆，如潮的掌声顿时在萧山场馆内响起。宋其英很遗憾地走出了比赛席，满场的掌声都不是送给他的，但他也没有低下头。对手的发挥固然出色，但他也没有什么丢脸的地方。或许就是一开始的思考还不够细致。宋其英一边走下赛场，一边已经检讨着自己，脑中不由地浮现起了长河落日被塌下的天花板砸得失去先机的场景。如果是副队的话，一定不会遗漏这一点的。宋其英朝霸图选手席上的某个人看去，他是拳法家，是霸图战队选中将在韩文清退役后接过大木孤烟的选手，这一点战队丝毫没有掩饰。霸图就是这么一支痛快爽利的队伍，从上到下方方面面都是。宋其英不会拒绝这一安排，他以此为荣，但是他也不会掩饰他内心的想法。他的职业虽然是拳法家，他也很喜欢这个职业，但是要说选手的风格，他却更欣赏他们霸图的副队长张新杰，谨慎周密，不露破绽。这种稳扎稳打的风格或许在很多人眼中不够热血，但是宋其英却觉得这很酷，或许这正是因为他天生的性子使然。霸图战队没有对他刻意的要求，他也没有将自己刻意塑造成张新杰那样，但是依照自己喜欢的风格发展下来，霸图上下却都认为他就像个小张新杰。宋其英并不介意这一点，他没有刻意去模仿，这就该是属于他的风格，但是还不够啊。检讨着比赛，宋其英寻找着自身的不足，而这时他们霸图首擂的压阵选手已经站起，韩文清，只能是韩文清，必须是韩文清。他可以做出适当的退让，但如果在关键的季后赛里他甚至干脆没在擂台赛里出场，那么霸图粉们一定会非常失望，霸图的选手们可能也会非常不安。十年队长，十年支柱，若论对战队的影响力，韩文清绝对是首屈一指，哪怕是他的宿敌叶修，在家世最后却也没有一个并不让人愉快的结局。后起的选手中，王杰西或许是最接近他的一个，他在微草战队的影响力也是如日中天，但是比起韩文清，他却还是要逊上一筹。韩文清是用自己的个人精神和魅力影响着整支队伍，霸图如今这种风格不得不说，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核心和队长就是一个这种风格的选手，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。但是王杰西于微草呢，他是改变了自己的风格融入队伍，最终和队伍一起取得了两次冠军。论成绩，他两次冠军确实比一次冠军的韩文清更出色，但论对队伍的影响，他明显还是比不了韩文清。而现在这位十年队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不知道第多少次要为霸图守好那最关键的一关。远道而来的霸图铁粉们像是突然被点燃了似的狂呼起来，韩文清也没有对粉丝们的期待有所谦让，向着客队粉丝的客台伸起了胳膊，伸出了拳头，呼声更盛。这时宋其英也已经走下台，正走到韩文清身前，韩文清的拳头随即滴了下来，朝他挥了过去。宋其英立即会意，立即也伸直了胳膊对拳。 队长加油， 宋其英大声喊着。韩文清点了点头，迈步朝着场上走去。霸图是处于劣势的，乔一帆最终击败宋其英后损失了 61% 的生命，尚有 39%， 这个优势算是相当明显了。可是此时韩文清向场上走去，观众席上那些霸图铁粉的眼中竟然没有丝毫的担忧， 有的都只是豪迈。比赛总有胜负，这点谁都清楚。霸图粉丝眼中所流露出的也不是什么必胜的信念，韩文清带给他们的是一股坚定的信念。他们无比坚信，只要有这个人在，他们即使输也不会输掉斗志和信心。只要有这个人在，他们就永远都只会输人，不会输阵。霸图从来不是一支畏惧失败的队伍。联盟初期，他们三次在季后赛被加士战队杀出局，加士战队和叶修被称为是他们的苦手克星，可是那又怎样呢？第四赛季，就在荣耀的最高舞台总决赛中，他们狠狠地击败了加士，为自己证明。老一些霸图粉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，那一天就是对他们霸图风骨最完美的诠释。不惧失败，勇攀高峰，霸图就是在这个男人的率领下走过了这十年。现在他率领着霸图再一次向那高峰攀登，他再一次站到了场上。电视解说中，潘林也正无比煽情地诉说着这一切。他的搭档李一博正是霸图出身，经历了那个年代，技战术上他现在再看不清，但是对于霸图的精神他不会遗忘，因为他也是霸图的一员，一起在那个赛季疯狂过的一员。听着潘林煽情的诉说，李一博都有些热血澎湃，都有冲动冲上场去再次握起鼠标操起键盘狠狠地战斗。 好，现在比赛就要开始了，霸图十年队长韩文清迎战星系新人乔一帆。 乔一帆虽第八赛季就有注册，但因为这赛季才在正式比赛中出现，所以说他时都还是把他称为新人的。开局没有变化，依旧是直奔正中的庄园古堡。韩文清的勇猛果敢只从他角色的走位上几乎都可以看出，大漠孤行的前进是那样的笔直，笔直地冲向前方。保前保后同样的节奏，乔一帆依旧是操作一寸灰正门入，然后很快的就又到了上一场战斗的地方。 乔一帆还想将这里作为战场吗？ 潘林说着，观看了上一场比赛后，大家都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一处对于镇鬼的发挥是多么的舒畅。房间的大小，周围一圈的房型，都在一寸灰的穿插中被利用得淋漓尽致。什么叫主场优势？这就叫了。地形被利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这等厉害霸图的选手坐在台下都应该看到了，韩文清也不例外。可是现在乔一帆却还是想在这里作为战场，这个有点太一厢情愿了吧。看到他对这一片的高效利用，韩文清会如他所愿的和他在这里决一胜负？韩文清疑惑，在触及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突然卡了一下。这个看起来并不理智的决断，如果是韩文清做出的话，好像就很让人接受了，因为他向来就是如此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对别人而言都是不理智的举动，可是他偏偏就能一鼓作气地打开局面。乔一帆在这个地方又一次摆开局，一般的选手恐怕不会来，但是韩文清或许真就会硬生生踏入。乔一帆或许就是算准了这位对手的性情，才会做出这种一厢情愿的打算吧。于是大家向韩文清那端看去，大漠孤烟是从古堡后门而且干净利落地搜查着，不消片刻就已将到这处。这次乔一帆不用再披什么门板了，所以也不会再有声音提示韩文清，一寸灰干脆就埋伏在了这间屋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因为塌了一面墙，两屋贯通，看起来宽敞了许多。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到底会从哪一端闯进，乔一帆也并不清楚，只是将一寸灰引在角落，尽可能的对多方向形成埋伏。并没有等太久，乔一帆听到了脚步声，移动的脚步没有丝毫掩饰，踩着什么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啪！忽然又一声响，让贴墙靠里的一寸灰都感觉到了颤动。 这声音乔一帆无法陌生，就在上一回合，宋其英操作着角色发出了160多声这样的声音。韩文清的大漠孤烟也在捶墙。乔一帆心念刚一动，啪，第二拳的声音也已经响起。乔一帆大致已经判断出了声音的来向，正看去，就听轰一声，视角转去的墙面已经破开了一个洞。三拳就一个洞。这当然不是因为大漠孤烟的攻击伤害如此逆天，是因为他拳轰的墙壁已经脆弱。来来去去这么多场战斗全在堡内发生，更多的都是在一层发生，房间内的设施早已经烂的烂，碎的碎，不剩多少了，墙壁也在这样的过程中多处受损。韩文清显然只是找到了一处受损严重的地方，三拳就已经打烂。是在发泄吗？大家开始还都这么以为呢，但是很快就见大漠孤烟和一寸灰隔洞相望了。看到一寸灰的站位，韩文清自然立即清楚他的想法，他会硬气的就这么上前和乔一帆在他所擅长的地形中开打吗？一寸灰手中的血纹已经隐隐开始闪动光亮了，但是大漠孤烟却从那洞瞥了他两眼后走开。啪啪啪啪，又是数拳，脆弱的墙体又被打穿了一个洞，然后换位再打，声音一波一波的形成了一个圈。乔一帆听着听着脸色渐渐变了。宋其英那还只是要拆倒一面墙，韩文清这是准备直接拆了这古堡